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6月24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11，今天武汉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这本书，我们已经连续三次为您做了详细的介绍，也获得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好评。这套书是纪念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特别推出的一套十卷的巨著。今天的访谈部分，我们将继续邀请嘉宾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套巨著的中国古代书画卷，在这部分中都有哪些古代书画大家的传世精品，这背后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一起来进入这一节的访谈部分。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古代书画是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的统称，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门类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国粹，可以说是名家辈出、经典之作，彪炳史册。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百年献礼巨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的中国古代书画卷》中，有这个人物、山水、花鸟和书法四大类，那么收录了很多大师的作品。这些作品背后有哪些特点，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品味中国水墨画的意境和气韵。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知名美术史研究学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的特约审读邵燕。邵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的主编之一刘希言，希言好。 你好。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现在呢，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您发送古代书画这四个字，中文字古代书画，您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看到这次我们节目要给您介绍的全部的书画作品了。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吧，这中央美术馆藏精品大系中国古代书画卷，一共是收录了哪些中国古代的书画作品？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中国古代这个书画作品非常的多哈，应该是很浩瀚的，也是从咱们的这个馆藏里头精选出了这样的一些精品，是吧？邵老师给我们来说说。 这些作品呢，其实主要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 嗯， 购买的时间呢，是从北平艺专时期到后来的改革开放之前。购买的主体除了大学部，也有附中。附中的老校长丁景文先生在这个收藏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就是通过这些老一辈的校领导、艺术家逐步的给收集起来的。 确实是啊，这咱们这个中央美术学院也没有老师是从那会儿过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哈。那么说到中国这个古代书画当中的这个人物画，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罗汉图，而且像这个美国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还有日本国立美术馆都有中国元代时候的这个罗汉图。那么我了解到咱们央美的这个美术馆馆藏里头也有一幅元代的这个罗汉图，这幅罗汉图它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元代的这种图吗？ 是的。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邵老师。 这幅罗汉图呢，我们通称为孝狮罗汉，因为画上有狮子。这个罗汉呢是佛教18罗汉里面的第八位。它的梵语名字啊，就是印度古代的这个语言梵语的名字叫Vajraputra。把它译成汉语呢叫法者罗佛多罗罗汉，但通常就称为孝狮罗汉。 为什么 经历也是蛮复杂的这名字、 是啊，这个罗汉呢，在印度原来的佛教里面并不是一种很重要的神，但是他到了汉传佛教就变得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罗汉是佛教中凡人修行可以达到的最高果位、这可能跟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有关，就是鼓励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逆袭、那么罗汉就给人这么一个希望。这位孝师罗汉呢，据说他原来是一个猎人，学佛以后啊，为了不杀生就放弃了他的猎人生涯、所以连狮子也特意跑来感谢他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当然是古印度比较多的一种动物，然后这个罗汉的相貌呢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白种人的相貌，所谓胡身范貌啊、不是我们这个中原认识的那种相貌。原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早期啊是16罗汉，后来就发展了到五代和北宋之间形成18罗汉，所以元代流行的呢就是18罗汉。再往后发展到明清，后来都出现了500罗汉，像咱们北京香山，这个碧云寺就有500罗汉的雕塑，专门有一个罗汉堂， 是 啊，明清非常流行。这宋元两朝的佛教绘画的风格呢本身差别不是很大，所以这件罗汉图它保留的还是宋代风格，是古典静穆的，但是呢在这个宋代罗汉画的基础上，这件我觉得气更壮，因为和这件作品最接近的宋代罗汉画的一个代表作就是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画的罗汉图，原来应该也很多，现在呢有几幅保留下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原来是清宫旧藏，和刘松年的那些作品比，这件罗汉图明显就是显得造型和线条都更加壮实有力。 那么说到这个人物画，还有一幅就是任伯年的这个《横云山明行起图》，这幅画呢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有意思？关键是就画中人物的这个形象比较有意思，就里头的这个主人公这个乞丐实际上是叫胡公寿，这个人是吧？这个人其实他不是一个乞丐，他是一位职业画家是吧？ 对，他是那个当时上海已经很有名气的这个一位画家，也是海派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艺术家。 所以任伯年这幅画为什么就把胡公寿画成了一个乞丐呢？ 是这样，就是首先我再多介绍一下胡公寿，就是他呢他这个横云这件作品名字叫《横云山民行起图》。这个横云山民就是胡公寿的号。但是画上呢有任伯年自己的落款和胡公寿自题的一个画名，就可以就是首先可以证明这件作品呢是任伯年在胡公寿的授意下画的。就是刚才那个黄岩老师也提到这个画中有一个人物的形象和身份的反差。其实是如果但我们仔细如果看这个乞丐的形象，他虽然呢头上戴着一个破草帽，然后呢手里拄着这么一个像乞丐一样的竹杖，并且他衣服有补丁，赤着脚，这个是很像乞丐。但是如果仔细看呢，就大家会发现他的这个脸呀、手啊和脚都是很干净，而且就是他这个腰板很挺得很直，并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左臂啊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的是梅花和书。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象征着这个文人的这种高洁呀、不流于俗的这种品格。 那胡公寿把自己设定成一个乞丐的形象，这肯定不是任伯年脑洞大开说我把你画成一个乞丐，是胡公寿自己的一种设计，实际上是对他们当时在上海卖画生涯的一种反应，就是我们也可以说笔砚耕耘，就是在笔砚上做农民，也可以画成一个农民的形象，那么卖画为生，包括卖文为生，都可以称为是一种文盖。这是文人的一种自嘲，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有幽默感的自黑。 这个胡公寿先生很有意思 啊，实际上也是我觉得是上海当时这种比较开放的，又是华洋混杂的都市文化环境，塑造了这些 文人不同于传统文人的一种更加健康开放的心态，就是做文盖卖画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哦，您这么一说就很有意思了啊。也可以想看得出来这个任伯年先生他对于这个胡公寿的尊敬，不论是您在故宫看到的这个山水四条屏，亦或是这个横云山明形体图，那都是他精心的画给这个算是这个长辈的哈，所以这用很多的这个心。说完了人物画，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山水，也是中国古代书画当中很大的一块了。来，我们来具体到这幅这个书上的这些作品，咱们馆藏的这些作品来跟大家讲。去年故宫的千里江山的这个青绿山水画展收录了蓝英的一件这个叫《白云红树图》。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这个蓝英，那么这次呢，就是这个蓝英的这个作品呢，在咱们的这次的馆藏这个大戏里头也有他的作品是吧？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蓝英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山水画大家啊，传世作品非常多，他的寿命很长，就是从20多岁一直创作到80多岁，而且作为职业画家创作非常勤奋，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他的价值呢是近年正在逐渐被大家所认识到，就是这样，他是中国山水画史上应该说是一个一流的大师， 这主要的价值体现在拍卖场上 特别能体现。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的技巧，他控制大型画面的能力啊，确实是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甚至放在整个明代，我觉得他不逊色于明初的一些大家。那么蓝英的作品呢，因为技法很多样啊，我觉得从观赏性上来说，它有一种红树青山图，这也不光是蓝英一个人画，是在明末清初有一股流行风气。 红树青山， 红树青山就是这个树呢，有非常浓重的朱砂颜料敷上去啊，这个山上呢是用很重的青绿山水，这个青绿的色色， 颜色对比就很漂亮。 去年故宫办过一个千里江山青绿山水画展，其中就收录了蓝英的白云红树图。 那是你们馆藏的吗？这次我看这个作品里头也有这个。 去年故宫展的不是啊，但是呢，因为我从去年为了参加故宫的那个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研究明末清初白云红树图的文章，经过修改呢，这次也放到这个画册里面啊。这画册里面我们附有一些研究的文章啊，所以我想这里可以用几分钟时间介绍一下，我对这些作品的研究。 太好了 啊，我们馆里有一件蓝英的红树青山图啊，类似的作品呢，在故宫、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无锡市博物馆都有收藏。其他 看来他做这个题材画了不少件啊， 非常多啊。蓝英呢和他的老师董其昌啊都画这类题材啊，但是我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是董其昌先提出啊，用这么一种很重色的技法来画红树青山图，然后蓝英呢在此基础之上啊，在董其昌的基础之上，把这种技法推进到完美成熟。那么董其昌这种技法是从哪儿来的呢？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再往前追溯，就是明代中期苏州有一个势力很大的画派叫吴门画派 啊，很有名。 吴门呢就是苏州的古称。可是这个吴门画派的特点，它比较商品化，它跟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市场喜欢什么东西呢？喜欢高古的东西，喜欢唐宋的，甚至宋代唐宋以前的画。那么吴门的那些画坊，那些手工作坊就生产这些东西。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就是造假了。所以苏州的假画行业非常的兴盛。我们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苏州片啊，不是骗子的骗，是照片的片啊，画片的片，苏州片。这类苏州片里面呢，有一些就是画这种颜色很重的青绿山水。但是没有用红色来画树的啊，就是颜色敷得很重的青绿山水，是模仿像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么一种面貌，但是名头呢就乱写了，就没有写王希孟的。我们看到很多是写赵伯驹啊，还有写六朝的张生游。董其昌呢，应该是看到这类作品，一看张生游画这个样子，我就照着画，并且呢 变本加厉，把颜色弄得更重，还画上红色的树。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歪打正着啊，从假画资源后来变成了一种艺术家的创新资源。 嗯， 所以在这些画除了很悦目之外，其实梳理它背后的艺术史脉络也是非常有趣的。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里头，不单单是有这些古代的书画作品，还有一些近代的，比如像这个邵老师这样的这个学者哈，一些研究的文章也收录在里头。大家不单是能看画，您还能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哈，能够了解到当时为什么比如说像蓝英他会他们那个时代会很流行这种白云红树图啊，或者是这类的这个画作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花鸟。说到这个花鸟作品呢，要一定要说一下央美收藏的这个，应该是说是最古老的一幅花鸟作品，算是最古老吗？ 对，是 宋代的一幅叫流传有序的画作《山雀琵琶图》，是吧？ 对对 啊。这幅作品比较难得，宋代的，而且还流传有序，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首先呢，这件作品呢，这个它是一个宋人的画页，是一个方形的。嗯，它其实这个画已经有一些残损了。嗯，它包括这个画中心的这只山鸟，它的这个头部分其实已经掉了一块。那但是这张画呢是它其实这个题材就是挺多宋代的艺术家都画过，比较有名的像这个宋徽宗赵佶和这个宋代的一个画家赵春都画过这个山鸟琵琶，但是画在团扇上的。 嗯， 我们这张作品它左侧是一个折枝琵琶，然后上面有就是站立着两只鸟，然后右边画的这个就是非常熟了的这个琵琶硕果累累的这种感觉。它左边鸟的画法是这种墨骨画法，这个画的这个鸟的翅膀啊，就如果听众朋友们看了图会发现就非常有那种绒毛感。然后右边的这个琵琶的叶子呢勾线的非常有力。总体来说是一个这个宋代画作品的这种特点吧。 而且难得的是流传有序。 对，因为它的这个右下方吧有一个这个印，是一个这个明代很有名的收藏家这个张孝思的印，上面写的是张择之。这个张孝思他是这个明代这京口就现在的这个江苏镇江人，就他收了就很多就是这种作品，然后上面都会就是有自己的这个盖上自己的收藏印，所以是可能是因为这一点被认为是就是能查到他的这个收藏来源。 这个作品呢刚才也说了流传有序，而且是收录到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里头，是吧？ 对，因为他是在83年的这个鉴定组里，当时来到美院看这个美院的作品的时候对这件作品评价很高，然后也是把它纳入到了这个当时被鉴定为真迹并且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这个作品的目录和图录里。 比较难得哈。 嗯， 说到这个写意花鸟，大家就很喜欢提这个八大山人哈，因为他总喜欢这个画翻白眼的什么鱼啊之类的鸟啊之类的哈。而且呢我们知道央美也馆藏有两件八大的作品，是吧？ 对， 这个也好好还蛮难得的哈。 嗯， 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两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呢，一件是绢本的，就是画在丝绸织那个真丝织出来的丝绢上，是松鹤织石图。这个题材呢，大家一看肯定是给人祝寿用的啦。这个松鹤织石图的保存状况还挺好的。有一些淡的色，色彩呢是沉稳而不是活泼，笔墨松动而富于变化。真的是八大山人非常精彩的一件作品。另外一件是纸本的，就是画在纸上的一个立轴荷花图。这个立轴呢可能过去张挂的时间太长，所以纸地的残损比较严重啊。过去修画呢表面这个破掉的画面会再给它补描一下，这个叫全画。那么这幅荷花图上的墨色也是经过了全补啊。按说是笔墨效果有一定损失，但是我觉得并不影响这件荷花图作为八大山人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八大山人画那么多画，其实他的水平也有波动啊。我在很多 全世界有名的大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八大山人的作品啊，发现他的用笔呢，其实也并不全部都是保持中正，有时候也有一些清澈用笔，画出线条就稍微扁一些啊，但是那些作品我们不能说哎，按照最严格的标准认为它全都不对，其实都是对的，因为一个画家的用笔也有变化， 它还有状态不一样， 对， 是吧？ 都一些大馆非常有名的作品，我这儿就不点名了，但是这件荷花图呢，虽然画面很简洁，寥寥几笔，可是每一笔都保持中正，气非常壮，就是这个画家实际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啊，他这个中正的用笔线条是。这根荷梗的线条就是圆润的，你看起来是会有立体感的那种视觉感受，并且呢，体现出了八大山人的书法功力，是他从小练过篆书，这种篆书的用笔，这个体现得非常完美啊，所以不怕少，不怕破，我们就求好。 没错没错，那么说完了这个书法作品，说完了书画，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书法作品了啊，也是咱们这次这一卷里头的这个四大类当中的一类。那么这里呢有一件叫19世纪中晚期赵之谦的作品书札，我知道这个邵老师对这幅作品也是有比较多的研究哈，邵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赵之谦这个人以及他的这个书札，就是他这个信又是写给谁的呢？ 这件书札啊，我觉得当之无愧应该算是一件重器。我院的书法藏品其实有比较高古的，找到北朝和唐代的写经，就是比那个宋代的花鸟画还要早。 还要早。 这件赵之谦呢，实际上是这次入选的书法作品当中年代最晚的，但是它属于重器。为什么呢？第一，赵之谦这个人够分量啊，他虽然是这个19世纪中晚期的人，距今天不算太远，但是他是清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艺术潮流，就是金石书画的代表人物。而且呢，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觉得他的艺术成就在吴昌硕之上。吴昌硕呢，主要是因为处在中国书画现代转型的这个历史关口，他有一个历史站位的优势。但是从艺术的独创性啊，超越前人的独创性以及达到的这个水准高度来说，我觉得赵之谦更胜一筹。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艺术史定位。另外呢，赵之谦的传世作品是很多啊，但是这部书札册规模很大，内容集中，保存整理的又很系统，这是比较罕见的。 这是一套东西哈， 对， 不 是 一件。 一套书札是写给同一个人的，那个收信的人呢也姓赵，叫赵可怡。但是这两赵不是一家子的，赵可怡是浙江杭州人，赵之谦呢是浙江绍兴人。可是这两个人呢，在一个幕府里边啊，都同样去当一个大官的幕客， 当幕僚 这个遇上了以后，哎，很投缘，就结为异姓兄弟。从这些信札来看，赵之谦是真拿赵可怡当兄弟啊，就是说了很多，我觉得是被窝话被窝话，婚丧嫁娶啊，这个钱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托赵可怡给他买东西啊，这个大哥给我买这个买那个，我要怎样的我要怎样的，有一点稍微傲娇的啊， 很多生活的情趣在里面， 对啊，还没有买来催啊，赶紧去买，赶紧去买，就是这种亲密性的，就决定了赵之谦在书写的时候，一方面内容上直抒胸臆，另一方面书写上行云流水，毫无挂碍。然后呢，赵可怡也知道赵之谦是一个艺术大家啊，虽然当时赵之谦的官场地位并不高，但是赵可怡认识到他的价值，所以这些信是非常完好，非常系统的保存下来。那么是赵可怡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也是到了晚年给整理出来，整理成这本册子，还请人提了字，然后这本册子做好半年之后，这个儿子也死了，68岁。那这个每一页上都有这个儿子的印，就没有其他人的印了，可见也没有在市场上长期流传。后来呢， 是进了，就是 后来是进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图书馆。是从图书馆再这个调整到这个美术馆的。 这些信札里面还讲了这个儿子是怎么来的，是赵可怡，赵之倩和赵可怡都是某种原因死了老婆，后来呢很长时间不愿意续弦，我就有点想歪了，这两个人都死了老婆都不愿意续弦，又 什么情况 啊？什么情况？有情况啊？但是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好心人的关心，还都是有的买了丫鬟，买了通房大丫鬟，有的就娶了老婆。赵可怡呢，就是后来娶的这个太太生的这个儿子，所以。赵可怡死的时候这个儿子才15岁。 哦。 所以这部册子对于赵可怡父子来说是他们的一个家族纪念文物。 可不是吗，记录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哈。 嗯。 哎呦，记录了，应该说是记录这两位大文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点滴，所以就特别珍贵，而且也不单单是有他的这种可以欣赏到他的书法作品，也能其实能了解到那个年代那个时代人的这个生活状况， 对， 所以特别的有意思哈。 我这里在讲一个细节啊，就是赵之谦托赵可怡去买一个闷表，就是烦闷的闷表，这个闷表呢就是怀表，还要配一好钥匙，这个钥匙是上发条用的钥匙，如果闷表没有呢就买一个贵一点的双波威，这个双波威其实也是怀表，就是 Boyet 是瑞士的钟表名牌，现在还有啊。 说的好细 从19世纪中期，这个波威呢就向中国出口高档怀表。说的好细是因为这个事情赵之谦反复提了好几回，可见拥有一个表对于他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人也很忙啊，寿命又短，活50多岁就死了，所以掌握时间太重要了。 通过嘉宾的介绍，我们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精品大戏这部著作中的中国古代书画卷中特别富有特点的藏品进行了一个梳理。中国古代书画博大精深，我们只是选取了其中一小部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您一同品鉴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精品书画作品。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节目。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王玄策所处的时期正是唐朝和吐蕃国力双双上升的时期，所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东段基本在唐朝管理下畅通无阻。虽然此后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损，对西域丝绸之路的控制也有所减弱，但西域对唐朝的认同感并未改变。吐蕃趁着安史之乱，唐朝自身难保的机会，出兵掐断了中原和西域都护府的联系。但此时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和认同感，使得安西都护府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据学者考证，即便和中原失去了联系，安西都护府仍然在西域孤军支撑了几十年。而此后虽然安西都护府不存，但西域对唐朝的认同丝毫没有减弱。到了唐代后期的公元851年，河西人张议潮率部归唐，唐朝的影响又一次深入西域，即便他已经是内忧外患。至今唐朝仍然在很多人的口中是一个完美的朝代，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唐朝也许并没有那么完美，但唐朝的性格以及对外的影响力的确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而这种名声恰恰是以国内的强盛为基础，以王玄策等人为首的外交官向外传播的结果，而这个传播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后人有诗赞之曰：壮志明中华，旌旗我以汉勋，国风扬异域，锐气卷胡尘。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首先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三场比赛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在晚上8点时，英格兰和巴拿马的比赛，英格兰上一轮绝杀突尼斯取得3分，这一战他们力求两连胜小组出线。在晚上11点是日本对塞内加尔，日本是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取得胜利的亚洲球队，他们拥有很多的旅欧球员，首战就击败了南美的豪强哥伦比亚。那我们看看日本今晚能否继续为亚洲球队带来胜利。凌晨2点是波兰对上哥伦比亚，波兰上一轮是被非洲球队塞内加尔击败，而哥伦比亚是输给了亚洲球队日本。在这个小组中，他俩现在是积零分，双双垫底。那这场比赛谁赢了才能够保留小组出线的希望？两支落魄的欧美劲旅怕是要杀红了眼啊。今晚的三场比赛那都是绝对精彩，值得我们去关注。今天要来和大家讲一讲啊，在足球比赛中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个词叫帽子戏法，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球员一场比赛进了3个球的时候，大家会说他完成了帽子戏法，进2球可以说他梅开二度，4个球我们说大四喜，5个那就是独中5元，或者说狂入5球。这怎么说啊，也都和数字有着明显的关系。那为什么到了进3个球的时候就叫帽子戏法了呢？这还得追溯到遥远的1858年，在运动史上伟大的板球运动员史蒂芬森在谢菲尔德的海德公园球场代表全英格兰11人啊，也可以理解为临时的英格兰国家队，对阵哈勒姆22人。在那场比赛中，史蒂芬森连续3次将球送入了3柱门，也就是板球比赛的球门得分。赛后人们在集会庆祝中向他献上了一顶帽子致敬，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仪式啊，这便是帽子戏法的由来。过了几年啊，到了1865年，这一仪式就演变成了城门的规定，并随即在包括足球在内的其他领域是沿用开来，甚至说销售商单日卖出3台车子也被称之为帽子戏法。当然了，现在不用真的给球员准备这么一个帽子，也不用给他进行一个戴帽子的仪式，大家呢就会说他完成了这个帽子戏法，表示对他的赞叹。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先到这儿，我是子昂，我们下期再见。

与电影不谋而合。6月18号，中美澳恐龙足迹考察队的专家学者宣布，在山东盐城发现了一大型恐龙足迹点，多达300多个，是一亿年前的恐龙生活的痕迹。侏罗纪世界二中出现的迅猛龙狼群特征，在这次发现中被印证。迅猛龙属于小型恐爪龙类，这批足迹中有70多个四道平行的小型恐爪龙类足迹，这印证了小型恐爪龙类的群居特征。此外，这也是世界上首例群体性小型恐爪龙类足迹。下大雨除了能让空气更清新更湿润，居然还能让文物重见天日。伊拉克当局最近宣布，巴比伦省最近降下了倾盆大雨，在这场大雨中竟然冲刷出当地波尔西帕考古遗址的75件文物。当地考古表示，这些文物包含赤陶器、古钱币、金属器物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7年到公元224年的安息帝国，但具体的年代还需进一步的测定。因降雨出土文物在伊拉克并不罕见，当地考古官员称，去年也有1000件文物因大量降雨而出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上限将上调到6096元。此外，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方面还表示，将继续延长北京地区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存缴比例的政策。北京地区企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在 5% 到 12% 范围内自主确定，执行期到2020年4月30号。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的通州到大兴段全长38公里，这个月的月底将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建成后将在京津冀多个重要城市间形成快速连接通道。 现在在中老年朋友圈里最流行的就是比一比谁还没有一双健步如飞轻巧稳健的健步鞋， 还真的是有道理啊、嗯、我婆婆就是年纪大了，这个脚变形了，一般鞋子不太好穿，一天下来路没有走多少，脚磨得挺厉害的。后来呢，我给她买了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哎呀，回来之后她特别满意，比单步鞋还轻，感觉像是没穿鞋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在广播畅销多年的瑞麟羊奶给大家带来了喝羊奶健步走的惠民活动。 嗯， 只要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要99元。 嗯， 那订购四盒是两个月的羊奶量，就免费送大家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 嗯，这个优惠力度啊，我相信只要是了解瑞麟喝过瑞麟的朋友都知道那是相当划算。 嗯， 但是据我所知啊，健步鞋的数量有限，本档活动只有30个优惠名额，所以说大家感兴趣就先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优惠名额，送到家满意再付款。提到瑞麟羊奶啊，现在真的是把中老年的各种娱乐生活做得丰富多彩，比如赞助了健步走活动，比如开展了广场舞大赛，还有现在正在接受报名的银发达人，都是瑞麟赞助支持的活动。 是， 而瑞麟羊奶呢，也是一直坚持品质，提纯标准，羊奶是可以产生奶皮的，而且不用搅拌速溶的，这都是好奶的一个标志。那这样的羊奶粉各大专卖店都是258元一盒的价格，但是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只要99，一盒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可以喝上半个月的时间。 没错，这一杯划算下来才6块钱，尤其是在今天，只要您订购四盒就免费送您一双中老年专用健步鞋，这样一算啊就更便宜了。 嗯， 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导播提示健步鞋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想要的得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来看到手机尾号5284的朋友就说了，健步鞋啊自己太喜欢了，像我们每天晨练啊买菜啊，这路走得多，这鞋不好啊脚就得受罪。 嗯， 我订上八盒送两双啊，换着穿。 30个优惠名额太少了，看到还有最后的五个了。4007106108活动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结束，瑞麟羊奶惠民活动，把人家正价销售的健步鞋当做赠品赠送，活动遇到就千万别错过，拨